152米。没有声音了是吧？十四者，此三千大千世界，百亿日月，现住世间诸法王子，有62恒河沙数，修法垂范，教化众生，随顺众生，方便智慧，各个不同。从这个地方开始，那么这个是十四无为里面最后的一条。那么这是讲到这个持名，在上一次啊有一个。讲到这个这个求子得子啊，求女得女，讲的这一条啊，那么他听我讲这个楞严经里面说，凡是求子而有所得者啊，是子女啊，皆观世音化身。那么这观世音菩萨是灵化千万形，是灵可分之为乎？而诸观音化身之子女，在世间之成就学道参差不齐，且亦具有七情五欲造业，在所难免。这诸子女去世后，有证得阿罗汉果者，是就阿罗汉果为乎？亦或越至于观音本位乎？有未证得果位者，是按律轮回乎？以后必一切之业回归观世音菩萨之本位啊。那么你这个问的问题主要的是这个灵可不可以分，主要是问这个问题。在没有开悟的时候是有神识啊，我们俗话讲这个灵魂啊，讲这个灵魂啊，那么就现在呀这个一般所谓灵的这个问题。那么这个问题在最近几十年当中啊，中国外部啊，都热心地在讨论，灵是不可分的。为什么不可分呢？因为灵是从迷执着里面产生的，所以它不可分。这个见性的菩萨以上啊，像观世音菩萨，这个是已经成佛再来之人啊。那么我问他有没有灵呢？这故事他没有灵啊，他没有灵，所以他才能得大自在。因为你有灵魂，所以你不自在啊，这个道理在此地。灵是有范围的啊，这个是佛法里面讲神识啊，它是有范围的啊。那么我们举个比喻说，这个比喻也是经论里头常讲的啊，真如本性就好比清净大海，我们的执着呢就像大海里面所起的一个水泡 这个水泡呢，我们就叫它做阿赖耶识。迷惑颠倒的人，把这个水泡啊，就当作大海，啊，当作大海的群体。那么这个意思就是比喻了，迷的人啊，把阿赖耶识认为是自己的身体，道理的自己。所以破迷开悟，明心见性，这个水泡破了，破了，原来就是大海。啊，所以海里面这个水泡与大海，的确是一也不少。迷人看着是两桩事情，觉悟的人看到是一桩事情，啊，不疑也不疑，啊，这个经上常说啊，千江有水千江印呐，啊，那么观世音菩萨的法身就像天上的月亮一样，它的应化身呢，就像水里面的月亮一样。那我们要问一问啊，把这个月亮当作灵，它分不分身呢？啊，这个世界到处有水的地方，哎，里头都有月影啊，是不是那个月亮说分成很多很多这个月这个身呢？啊，到这个水里面去了呢？你们想想月亮有没有分？没有分呐！啊，观世音菩萨不但是他，是诸佛菩萨的应化，你说分了没有？没有分呐！啊，没有分，他怎么能回到本呢？啊，我们今天这个月亮，我们端一个脸盆，脸盆水里面，这个脸盆水里就有月亮，就有月影在。啊，我们把水倒掉，月影没有了，这个月影是不是又回到天上月亮里？你看到它回去没有？啊，你把这个水放在这个境界，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月亮从那上来了啊，到里面去了？啊，再又看到它回去了，没有这个现象啊。啊，诸佛菩萨的应化身是千百亿化身，就是这样。啊，不但诸佛菩萨千百亿化身是如此啊，我们自己又何尝例外呢？啊，这个道理啊，诸位要细细的去参啊。那么你提出来这些之见啊，这都是分别执着，对你的修学啊，对你的这个业心开悟都有障碍啊，这是我们自己要明白的啊。去了分别执着，我们心的清净啊，清净生心里面生智慧啊，智慧关照之中才了解事实的真相。可是你要记住，迷的时候你有一个灵啊，就是你有一个神识啊，我们俗话讲有个灵魂啊，这个灵魂在六道里面血身受身造业受报都是他啊，这是迷的才有这么个现象啊！啊，悟了之后没有啊，悟了之后还要是有这个执着，那么你的清净化身又如何证得呢？啊，化身我们在讲堂里面呢，已经跟诸位提示过好多次了。啊，法是指万法啊， 十法界一真庄严，包括我们的虚空，这法是万法的。唯有觉悟的人啊，他才真正理解一切万法就是自己的身啊。那么这个注意一下，会不过来这个意思，我们也举了很多比喻给大家说啊，好比我们做梦啊，就是梦中的境界一样啊，全体的梦境就是我们自己一心啊，一心变现出整个梦境，整个梦境里面呢，哪一法不是自己的心啊？那么这个是你清醒过来了啊，你想一想，哎，对呀，整个梦境啊都是自己心变现之物啊，梦境里面啊有自己这个身是自己变现的。啊，那么还有别人也是自己变现啊，你念佛梦到佛菩萨，那佛菩萨还是你自心变现的啊，梦里面山河大地，梦里面的虚空全是你自己变现的啊，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啊。可是你在梦中不晓得你做梦的时候，你没有法子辨别啊，你在那个境界里分自分他啊，在这个境界里头迷惑颠倒啊。你要是觉悟了，哎呦，我现在是在做梦，一想整个梦境都是我自己啊，那么你在梦中啊就真的清净发生了啊，你不再以为你自己这个身是你自己自身了，你晓得我自心所变现一切无都是自己身，那情形就不一样了啊。这个些这样的境界不难见得到啊。我们有很多学佛的同学啊，学佛久了的确心地比较清净一点，他在梦中会觉悟到，哎，我自己现在在做梦啊，他会觉悟到啊，觉悟到自己在做梦啊，梦里就境界不妨碍了啊。有曾经有一个同学告诉我，他做梦的时候在梦中一下醒觉到，哎，我现在在做梦啊，梦里面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吗？他忽然想起了佛经里面，啊，这个墙壁没有障碍，啊，他就硬从那个墙壁上走过去，果然就走出去了，啊，这是梦里面的墙壁，啊，这个就是说佛所讲的这境界，他在做梦的时候，知道自己在做梦，啊，在梦境里面的时候。把佛的这些境界见到了啊，世事无碍啊，哎，他真的了啊，可是醒了之后又不行啊。佛告诉我们，我们现眼前的十法界一真庄严，就是我们的真心变现出来的啊。诸位要晓得，你做梦的时候，这个梦境是第六意识变现的境界啊，六识变现的。那么我们今天这个境界呢，是阿赖耶识变现的啊。那么这个在唯识经论里头说的非常的透彻啊，说的很详细啊。所以你要是不悟啊，发生就在现前嘛，你不能证得嘛。啊，就跟在梦中一样，你迷了。啊，你要是悟了呢？哦，悟了，原来清净法身呢就在眼前。啊，六根所接触的六尘境界，无有一法不是自己的清净法身。 啊，那么我给诸位说啊，你有这么一点的概念，但是你不能证得啊。你为什么不能证得呢？那就是你这个迷关不能够突破啊。迷关为什么不能突破？因为你的心不清净啊，你有执着，你有烦恼啊，根本的执着无法而止啊。有了这个东西，这就是迷啊啊。你把无法而止打破了，你就成佛了啊。佛跟凡夫没有两样啊，有执着就叫凡夫，没有执着就叫佛。啊，我法两种执着都有，这是六道凡夫。啊，有法执，没有我执，这是二乘，我们叫圣乘。啊，小乘的阿罗汉去之佛。两种执着都没有，这是佛，是菩萨。事实真相呢，只不过是如此而已啊！啊，佛是一句话给我们道破，啊，主意就是要我们自己亲证这个境界，啊，证得得大自在，啊，所谓是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。正在这个境界，没有生死了啊，没有烦恼了啊，也没有这个轮回呀与十法界了，都没有了啊。所以法界原本是一真的 啊。那么悟有浅深不相同啊，有人悟的浅，有人物的身啊，因此这个果呢，果位呢啊，也就有高下不相等啊。像大乘菩萨位次啊，有实性、实住、实行、实回向、实地等觉妙觉啊。52个位次就是迷悟浅深不相同而说啊。其实哪有这个东西啊，这是在平等法里面不得已而说的差别法啊，是因为我们众生心是个差别心，就是个分别心、执着心，所以佛才这个以这种方便善巧啊来戒引我们啊。佛法的修学经论之所说，不必疑惑啊。为什么不必疑惑呢？因为他的语言即非语言啊，金刚经里面所谓的文字即非文字啊。如果它是语言是文字，你可以分别它啊，你可以研究它啊。它非文字非言非言说，你怎么研究法啊？那么这个是佛法的经典世间的书籍不相同啊。我们用世间读书的这个方法来学佛法，那就不得其门而入啊。佛法的言说文字，它不是给我们讲理的啊，也不是给我们说什么事实真相的 啊，为什么呢？礼与事都没有，这是古人所说的天下本无事，容人自扰之。啊，那么佛的千经万论八万四千法门它是干什么的呢？它是破我们执着的啊，这是大主意在此地。你们如果是翻开六祖坛经里面所讲的三十六对天然佛法，你就会恍然大悟了，破执着的。啊，我们今天斗佛经的难，难在哪里呢？因为不是现场。啊，你像佛爷佛在楞严经里面说这些道理。啊，我们没在现场。啊，我们今天等于说是啊，啊，在听人家的那个新闻记者的记录，在看记录，啊，在听录音带，不是现场，现场情形没看到。啊，这个是很大很大的难处。啊，如果你要在现场，那就很容易开悟。为什么？请罚的那个人。啊，他提出问题的人，他有哪些支柱？啊，他有哪些资金？哎，佛这一开始的时候，他的执着没有了，啊，他的资金化解了，他大彻大悟了。这道理在此地啊。啊，越是大乘了义的佛法。越是呵护这一个原则啊，对于那些迷惑深重坚固执着的人，佛不给他说法啊。那么佛教他什么？教他做人的道理啊，教他断恶修善啊，叫他不堕三恶道啊，叫他在人天当中得乐啊，叫这个啊，这个就说是不了义的这个教学啊。那是因为这一类根性的人呢，就是执着太坚固了啊，分别心太重了啊，不得已的事实啊，烦恼轻的啊，烦恼轻的人啊，执着不太重的人，佛总是跟他讲了义究竟一尘不化啊，所谓是根熟的众生啊，经里面讲根熟就是指这一类的。那么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讲这一条也等于说大佛前面这个意思啊，这个地方讲此三千大千世界，这个词是指我们娑婆世界啊，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就是指的娑婆世界啊，释迦牟尼佛所教化的这个区域啊，各一日月啊，这个里面有一百亿单位世界啊，或者我们称这个小世界，这个小世界啊，今天科学家来这个科学的说法呢，就是太阳系啊，我们这个大世界里有一百亿个太阳系。那么诸位要晓得，这个一百亿是不是一个确定的数字呢？这不是一个确定数字，这是一个概率的数字啊。因为有的世界还不到一百亿，有的世界超过的太多太多啊，这 这个世界有大小不同啊。那么这个与佛的愿力、众生的业力有很大的关系。啊，所以每一个世界只能够讲一个概略，啊，或者我们讲大多数是如此，啊，并不完全是这个样子，啊，所以我们不要死在这个经文里头，经文里头有很多数字是正确的，啊，的确是数目字，比如讲八万四千烦恼，这个八万四千，它是一个数字，啊，不是概略的。那确确实实就是八万四千条啊。那么像此地讲这个背一日月，这是概率的数啊，我们要认识清楚啊。现诸世间诸法王子啊，现是讲现在，住就是讲啊安住在这个世界啊，也就是说的啊这些菩萨了水类化身啊，水类化身的有多少呢？此地也是说一个概率数字啊，62恒河沙数。你们要到印度去看看恒河，恒河里面那个沙那么细，像面粉一样，你去数去。啊，你数数看恒河里头有多少沙？那么佛讲那个菩萨数有多少？62个恒河沙，那简直没法子计算的。啊，娑婆世界里有这么多这么多的菩萨了。啊，那么你们同学都问了，那这个菩萨好像硬化到我们世间来，也有七情五欲，他也有造业啊，那这叫什么菩萨呢？这个事情啊，啊，是你自己颠倒了啊。你怎么颠倒的呢？那么我们这个图书馆这一次啊，大概是第五次印华严经了啊。我从五十六年到台北来讲经啊，一直到现在华严经呢，这是第五次的印重刊。你们好好的去念念华严呐，我们才有门路可入啊。菩萨道里面修行只有一个人，就是自己，除自己之外都是善知识，都是佛，都是菩萨，你就成佛了，你就成菩萨了。你要看到外头，哎呀，这个是众生，他还造罪业，那不等于你现在读华严经看啊，甚至婆罗门日食啊，干物猴王啊，杀人啊，啊，逆说法多女的邪淫啊，净干恶业啊，啊，所以你打开华严经看看53参是什么呢？你信心完全没有了。啊，善财童子的老师这些善知识，通通都是菩萨，还干啥道淫妄啊？这就是你不了解佛菩萨的境界啊，你不了解一真法界的境界啊。所以这个学人，这个学生啊，参学的这个学人只得一个人啊，就善财一个，善财没有同学啊。善财如果有个同学，他两个就抬杠子啊，你有什么了不起？你给我同学嘛，你给我差不多嘛 哎，那么诸位想想，你的心乱了，你起了分别了，起了执着了，啊，你想修一心不乱，学不到，啊，唯有学生只有一个，其余的通通是诸佛菩萨的示现，啊，示现种种境界，啊，示现些善境界。我们学的人怎么样呢？在这个境界里，不生欢喜心，不动心，境界清清楚楚，了了分明。为什么呢？我们修一心不乱啊。看到现境界，心里欢喜，乱了，心乱。啊，我们念佛人一下看到阿弥陀佛来了，拿个莲花来接引，哎呀，好欢喜呀、啊！我这求了这么多年，总算把阿弥陀佛求来了。你这个念头一生啊，完了，心乱掉，就不能往生了。啊，见到一些众生造恶业、杀盗淫妄，哎呀，你又动了嗔恚心了。啊，心里看到又难过，你心又乱了。所以五十三参里面有顺境有逆境，啊，有合理的行为有很不合理的行为，啊，实际上就是什么，就是我们那六根接触眼前的境界呀。啊，我们要像善财那样啊，学什么？学了了分明，如如不动啊！为什么呢？无有一法不是诸佛菩萨的实现。啊，你也不要问他，哎呀，他造什么业，他将来受什么果报啊？他造业受果报与我有什么相干呢？根本风马牛不相关嘛！啊，我替他操个什么心啊？不是他起心动念，是自己起心动念呐、啊！啊，就好像那个《风帆亭》里头那些出家人、在家居士们在辩论呢，到底是风动是幡动？啊，六祖大师一句话把他点醒了啊，不是风动，也不是幡动啊，人者心动啊。啊，你自己的心动啊，外面的境界如如不动啊，即使你能看到这个境界，你就证得一真法界了啊，你就入十宝庄严土了啊。十宝庄严土在哪里呢？就在面前啊，眼前就是啊，只要你在境界里不动心，你就见到了啊。所以我讲华严也在跟诸位说啊，啊，净土里面一心不乱是能如华严的一真法界，是所如啊。这个修行人要不晓得这个道理，那就是盲修瞎练了啊。你修一辈子也不得其门而入啊！你要会修啊，三五年就有消息啊，心开意解啊，法喜充满啊，就得受用啊啊！所以修行呢，一定要晓得啊，修的是什么行啊？那行是什么？啊，行是自己的行为，不是修别人的啊。啊，自己身口意三业的行为啊，我们迷了，这才要修正呢。修真是他觉悟啊，我们有邪知邪见是要修真啊，修真为正知真见 啊，我们处处染我染物执着，这是我们的病啊。所以我们要修啊，身心境界无不清净啊，心清净了，身就清净；身心清净了，境界就清净。所以诸佛菩萨看这个境界是什么境界？清净寂灭相啊！我们看这个境界不清净，为什么不清？因为我们的心啊是生灭染无相啊，心照外面的境界，境界也是生灭染无啊。佛心清净，照外面的境界也是一味清净啊。所以这个净是随心转的啊，是心转境界，不是境界转心啊。境界转心那就颠倒了啊，这叫凡夫啊。心转境界这是正理啊，这叫佛菩萨，这是圣人的境界啊。那么这个地方说的现住世间诸法王子有62恒河沙数他们在这个世间实现种种不同的身份啊，实现在各行各业当中啊，我们肉眼凡夫不认识啊。如果你要证得慧眼法眼，哦，你一看呢，我们这个世间许许多多佛菩萨在实现啊，修法垂范教化众生啊，的确，佛菩萨是苦口婆心。以无量的善巧方便来教化我们啊，来启示我们啊。虽然我们自己麻木不仁啊，对于佛菩萨种种善巧方便呢，我们是毫无感觉啊，但是诸佛菩萨的视线呢，从无间断啊，好像是，哎，你能体会我教你，你不能体会，我还是做这个样子给你看，从来没有间断的。正如同普贤行愿品里面所讲的，无有疲厌。啊，他不疲劳，他不厌倦啊，不管你懂不懂啊，也不管你啊是赞叹正法或者是回谤正法，一概不顾啊，永无间断，永无休止的在修法垂范。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常讲的度众生的行为啊。那么度众生行为有两种现象啊，一种呢就是随真实性啊，一种呢是方便性啊。方便性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，这个在四喜坛里面例行同事 那么这个地方讲的修法推翻，教化众生，随顺众生，修法这两句啊，就是随自所修实行，随顺众生方便智慧呢，那么这个是随他所欲啊，就是随众生行啊，所以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了啊，目的无非是令众生觉悟啊，令众生觉悟啊，你是个造恶的众生啊，诸佛菩萨实现跟他做朋友，天天跟他在一起做坏事情啊，他做坏事情真造业，造罪业，佛菩萨随喜功德啊，帮助他做坏啊，诱导他做坏啊，把坏事做尽了，哎呀，一旦觉悟了，回头了，佛菩萨要的就是那一点，他一下觉悟，一下回头了，这就是佛菩萨度了他啊。这样的事情在我们这个世间不少啊啊，那个佛菩萨怎么度他呢？就说佛菩萨跟他两个一道做坏事情啊，跟他做好朋友啊，他做坏事情，他那个朋友比他做的还坏啊，结果以后犯法了，被枪毙了，他一下觉悟了，哎呀，做坏事情下场是如此啊，从此洗手不干了啊，那个被枪毙了，那就观世音菩萨把他度了啊，他从这里一下醒悟过来了啊，你这个事情你能看得出来吗？你晓得吗？啊，佛菩萨在世间这个数量比我们众生数量多啊，我们这个世界人口才40亿啊，啊，那恒河沙里头多少亿啊？数不尽啊。啊，恒河沙里面那个恒河沙了，我看一里路长都不止40亿了，都不晓得多少40亿了啊！你们要不相信的时候，你在现在到印度旅行的人很多，他们带来了恒河沙，你看带来像酒杯这样一杯啊，不要说你带来一杯数一数有多少。这个是经论里头常常说的啊。那么诸位读华严经呢，悟处就更多啊。华严经里面，我是讲在哪一品里头说过，很早了，好像在智林经上讲的啊。经里面有这个意思，这个诸佛菩萨的化身啊，不是讲应身，讲化身。可以借众生的身来度人的，那个就数量就真是无量无边啊！什么时候能给你一点小的开悟，什么时候给你大的开悟，是小悟无数次啊，大悟也是无数次啊，才能到大彻大悟啊。到你这个小悟的机缘成熟了，你给一些人在一块的时候，佛菩萨借他这个身体啊，说出几句话的时候，是那个说话的人也不自己也不晓得说些什么，哎，可是听别人的时候，哎，他就很有受用啊。那么菩萨借他的这个，借他这个言语说几句话，他就走了，可以到别的地方去了。还有这么一种事情啊，不但他能借人的身啊，什么样的身他都能借啊， 动物、植物、矿物啊，乃至于风雨的音声，它都可以借用啊，叫那个根基成熟的人一见一听，有所领悟啊，是大用无边呐、啊！那么这些境界，我们如果不细细的去体会，你怎么能够觉察得到呢？